你用七万暂停了一万，我一次次沉沦，明知不得等的爱，我这是我填不满你的空白，你的一切眼光洗手放在我这忍受后，你我一个人在这深夜肆意的痛等待，不是我要的， 请给我点时间是我想你，诉求我不想被回忆左右，却不知该如何去救我迷失在爱过以后，期待你可以 拉着一个可能， 或许是我爱的不够， 不想再等， 深情眼眸， 为什么我都